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开业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的。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晚6点到7点，北京人艺在人艺实验剧场推出青睐讲座，听杨立新聊聊老北京胡同的掌故。由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全新创作的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即将于11月16号在我国与北美同步上映。影片昨天发布高清版中国风定制海报，六大神奇动物威武现身，各自占据一幅属于自己的海报。由韩寒导演、沈腾领衔主演，黄景瑜、尹正、腾格尔、赵文轩等人主演的电影《飞驰人生》昨天举办了一场探班活动。韩寒透露，目前拍摄到了尾声，影片剪辑也到了尾声。《飞驰人生》和《乘风破浪》一样是边拍边剪，影片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著名演员梅尔·吉布森将主演动作电影《瓦尔多》，新片由英国制片人、导演蒂姆·科比执导。根据霍华德·古尔德的小说《最后的目光》改编，讲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前侦探出逃的故事。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如约而至，届时郭伟、佳佳等18位著名主持人将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采取开放式的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想要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详情，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二字参与报名。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对列入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办理注册、转移、注销登记以及补换领电动自行车号牌或行驶证等管理进行明确的规定。11月1号开始，规定将正式实施。2019年，北京市第一次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于11月6号到12号网上报考，考试将于明年1月9号到11号进行，共开考9个学科，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成绩将于明年1月25号发布。具有本市户籍或本市学籍的2017级普通高中在校高二学生、职技类学校在校学生及社会类考生都可以参加合格性考试。北京市卫计委联合多部门昨天发布《北京市关于改善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2020年，本市城乡万名居民拥有不少于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5名。双十一临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谨防低价劣质、高价仿冒网购陷阱。中消协提示消费者，在签收快递物品时务必开箱验货，遇有不符合情况时应当面拒签。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用了一个比较古香古色的音乐开场，以此来缅怀昨天刚刚告别我们的金庸大师。 哎，这个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临时做出一个调整啊，我们来以金庸先生的影视作品，尤其啊咱们四点有戏的主要的选题还是在电影方面啊，所以我们就是以电影啊金庸先生作品改编的电影这样一个角度吧，啊我们来回顾也来缅怀一下金庸先生。 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么一段话，来自一个自媒体，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说一个作家在社会中的影响，从他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数量就可见端倪。在中国，论作品被改编成的影视剧数量，金庸先生如果自称第二，恐怕没人敢说是第一。那么几乎大家都在做各种各样的缅怀金庸的专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段话恰恰是从咱们的这个角度，是从电影影视化的角度来概括了这样一位武侠文学大师的影响力之高。 是，而且这个昨天晚上我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跟大家聊啊，我说2018年真是特别悲伤的一个年份，是吧？两位最会讲故事的人，拥有这个受众数量可以说最多的人啊，评书界的单田芳先生，武侠界的是吧金庸先生，两个人是双双故去， 真是 太遗憾了啊。论这个江湖故事啊，两位老人已经先行了，但是呢留给我们的啊，这是一片还是腥风血雨的江湖啊。我们也期待着说这评书跟武侠好像现在是真是颓势了哈，能不能够再掀风雨，那如何能够有更好的未来呢？我们就是要回顾一下啊金庸先生他的这个历年来的这些精彩的创作。 对，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好好的来回顾他留下的这一片武侠的宝藏。 那首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来连线一位专家。 他的名字叫林瑶，他是一位作家啊。他这是最近刚刚完成一部学术专著，叫《中国武侠小说史话》。前一段时间呢，也在《打车文化之门》节目当中呢，请林瑶做客咱们北京文艺广播，跟大家聊了聊。那么今天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呢，我们还是连线一下林瑶，看一看他是如何来评价金庸先生的这个武侠小说在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个地位。林瑶，你好，你在吗？ 我在。主持人好。 这个林瑶，昨天也是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难过，是吧？ 应该说呢，我因为研究武侠呢，所以说呢，跟这个武侠小说的作家联系的比较多。我其实倒并不是特别的难过，因为我去年去香港拜访倪匡先生的时候，已经知道了金庸当时身体就不是特别好。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呢，他基本应该是每天清醒状态就在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所以说，应该也就是说早有心理准备吧。但是突然收到这个消息呢，还是比较突然。事实上呢，我可能比报纸知道的消息要早一些。我看最早的是大概是7点的时候，香港的苹果日报公布的，我大概6:30就确定这个消息了。但是呢，我一直就在自己的朋友圈也没有发啊，我一直等到官方的这个出来之后我才开始发的。应该说是虽然心中也很悲伤吧，但是毕竟按咱们中国人这个年纪来讲，那个扎先生也算是这个高手。我心里因为也有这个准备。虽然也很伤心，但不像别人那么震惊啊。 其实这个金庸先生，他就是在很多人心中啊，就是这位老者那是永远要陪伴我们的，对吧？因为他这个作品其实是太多了，而且都特别有分量， 所以他现在就是作品永远的陪伴着我们。 对，那林瑶，跟我们说说吧，这个因为你写这部书呢，《中国武侠小说史话》，这个就是将整个武侠小说的历史做了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梳理和盘点啊。那么在你做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就你的研究来看，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在整个武侠小说史上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怎样的一种存在？ 这个我觉得应该我这话说出来不会有人争议，因为武侠小说到金庸的笔下是真正走到了一种高峰，它代表着就是目前来讲，武侠小说这种类型文学所能存在的一种高峰。它这种写法不一定说是只有他写的这种方式是唯一的，但他确实是在这种写作当中他取得了最大的成就。怎么说呢？因为之前呢，北大的那个有教授说金庸和鲁迅相提并论。这句话当然是有点过誉啊，但事实上这个教授也看到了，这个当时钱理群教授他也看到了鲁迅先生和金庸先生两个最大的相同点。我们都奉鲁迅先生是我们这个现代文学的这个创始人吧。因为鲁迅先生的笔下的人物，你可以想想，他的笔下人物是没有重复的。中国小说发展到鲁迅作为开端的时候，作为现代小说开端时，第一个写离婚的是鲁迅，第一个写小职员的是鲁迅，第一个写农民的是鲁迅。之前的这些个人物都是没有在中国作家笔下出现过的，鲁迅写到了。而金庸先生呢，你可以纵观他的这个15部作品吧，他的每一部小说都给我们贡献了一种独特的有个性的人物。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没有重复的，因为要知道一个作家不重复自己是非常难的，但金庸做到了这一点。并且金庸呢，他小说中又把武侠小说的这种人的这种概念往前推了一大步。因为武侠小说本身它是一个传奇的，就如同那个刚才也主持人也提到了，单田芳先生，我讲故事嘛，评书讲故事，人物是一定要脸谱化的，否则的话，让听众听得太复杂了，听众就会走神儿。但小说武侠小说也是从跟评书其实是路出同源。但发展到金庸的时候，金庸就逐渐跟评书分开了，他在里面探求了一种人性，由重视情节 向重视人物转移，人物成为情节发展的一个中心，情节服务于人物。因此呢，文学是人学这种现代文学的观，在武侠小说中得到了特别充分的体现。对于这一点来，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贡献那是功不可没。 嗯，好，感谢林瑶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通过金庸先生作品改编的电影啊，包括片段，包括音乐，来回顾一下他的精彩的创作。那感谢林瑶，我们下次再聊。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欢迎回到四点有戏。刚才我们连线的是专家林瑶啊。 嗯， 这部这个他的作品呢，应该说是梳理了武侠小说的发展史。 对对，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在这个武侠小说发展的这么多年当中，其实应该是说从近现代就开始啊。 嗯， 很多很多作家的名字都在我们的眼前闪过。那我们说啊，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风云际会，人才辈出。包括我今天在推送里面，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我说这个不管是那些石海勾陈的家国演义，还是策马江湖的侠骨丹心，这个武侠世界啊，真的有的时候是成为了这武侠迷们他们的一个精神的世界，精神沃土了都。 对， 有小的时候真的是看到武侠小说当中描绘的世界的时候，心向往之啊。 嗯，是，尤其是这个小男孩哈。 对， 就是对于这个武侠文学啊，对比起来呢，它似乎比课堂上的这些文字啊更加的 鲜活， 有吸引力， 对对对对， 有魔力啊。 那在我们刚才提到说武侠小说这么多的名家里头，我记得咱们原来曾经做过简单的小小的一个片段的梳理， 嗯， 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到说中国当代武侠三大家，当时这个三大家是怎么说的呢？一个是早就去世的古龙先生， 嗯， 然后就是10年前的梁羽生先生， 对， 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知道金庸先生刚刚故去， 嗯， 那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四大家， 金谷梁温， 对，金谷梁温， 哎， 这个温瑞安先生呢是马来西亚籍， 对 对， 所以他叫华语武侠四大家， 哎， 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是正儿八经是历史名词了， 哎。确实是啊，这个金庸先生作古，我们看到其实他在呀，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这个一位老先生啊，这个大家在这儿，好像这个武侠小说呢还能够哈，时时刻刻能够引起大家的这样一个回味也好啊，或者说这种念想。其实我们看到武侠的这个，就之前跟林瑶他们聊过一次，说武侠早就走下坡路了， 是是是， 从金庸先生封笔开始， 对 对，鹿鼎记开始。 但是你刚才说那个特别重要，就是他在啊，大家总有一点念想， 对， 总觉得还有可能， 对对对， 虽然他最后都是做一些修订工作， 嗯， 但是你总觉得他在就不一样。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他不在之后，这个句号是不是需要咱们再进行更多的诠释，更多了解， 嗯，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嗯， 这片宝藏真的是无穷无尽啊！我相信跟我差不多年纪，我今天说的激动啊，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们当中，对于当时这个看武侠小说，特别是看金庸先生这些武侠小说的朋友，我们能够想到一个个人物的时候呢，有一点特别奇妙的东西，我今天就想跟赵亮探讨这个事儿，就是说你看无数次影视化对金庸作品它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嗯， 就是每一个人想起来那个人物的时候是不同面孔的， 嗯，不同，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很有意思啊。 哎，这个你要说改编文学作品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影视生产的速度哈，现在是越来越快， 对， 哎，但是成功的却不是那么多， 嗯， 是吧？你现在一回味金庸作品，尤其我们说这个电影作品吧，一想起来还是那么几部啊， 是 那几部成功啊，它有很多种情况， 嗯， 有时候成功呢是特别贴近原著， 嗯， 甚至金庸先生自己都比较认可， 对， 你比如说这个周星驰演的韦小宝， 嗯， 是吧， 嗯， 他就特别喜欢， 嗯， 对吧，完还有的呢还饱受大家诟病，因为他这个电影拍的呢他不像， 太不像小说， 不像小说， 对， 可是电影本身又依托于小说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感觉，你要没读过小说你看这个电影觉得很好，比如说我 你相信了电影里面的那一个世界， 哎， 对吧， 也是很好看的， 是 啊。 那刚才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能想到金庸先生影视化作品啊，就是我们今天用 声音来还原一系列的金庸人物的时候呢，如果给大家提示一下，跟我回到那个年代，就是我的童年时期都不叫少年了。我昨天在给这个松鼠小站录东西的时候，我用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当年那个读金庸小说的少年，我后来想还是对的，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呢？我先是接触到的影视化作品，后来再去读的原著小说， 再读原著， 哪一部呢？不用说了吧，大家都知道83版的《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真的是给那一代人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不过了啊！那接下来咱们这样啊，《射雕》的篇幅太长太长，只听开端。 好，从头听起。 对，这个《射雕英雄传》83版电视剧一开始的那一段，其实不用听音乐部分，就听旁白，你就觉得回到了那样一个时代。 宋高宗年间，金人进兵盘踞汴梁，岳武穆韩世忠出兵北伐，意图直捣黄龙。岂料岳飞被秦桧用12道金牌召回，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处死。其后庆元皇帝登位，以临安为都，大宋君臣只顾在西湖享乐，一时有南风熏的游人罪，只把杭州做汴州之事，而地方县府更是苛捐重税，欺压百姓。其中以临安府县长黄道乾为最，他屡次勾结金人，惹得天怒人怨，大宋子民不甘欺辱，一时英雄豪杰辈出，展开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迹。 我有点醉了 啊， 听这段的时候真的是过瘾。 过瘾， 那个年代你说那样的声音特别陈旧。 嗯， 今天甚至你能听到一些我们今天已经正音过的一些字。 对， 他当时读的是那种读音。 嗯， 可是你就是忘不掉那个情景。 嗯， 我刚才跟赵亮说，我说我现在眼前脑子里面飞的是什么，是丘处机在跟精兵作战的时候在大冰块上。 嗯， 然后后来怎么样见到杨铁心， 嗯， 怎么样见到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射雕当中的一系列人物的出场， 嗯， 真是精彩啊。 对， 这个影视化作品有的时候它真的像你刚才所说的，它有的时候可能会破坏掉你对原著小说的某一些想象。 嗯， 因为它不够嘛。 嗯， 因为我们知道文字是最有想象力的。 对， 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又能够给你一些指点迷津的东西。 嗯， 它能够指引你往某一个方向去想象。 嗯， 特别好，能够极大的补充了那个少年心中江湖的模样。 嗯，其实这个《射雕英雄传》啊，这是很多朋友们共同的回忆啊，大家公认的就是，83版的这个《射雕》啊，特别的有感情。然后我也是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而且我小时候就大家是这样说的，说，哎呦，那个经典的又播了，又重播了。我说什么又重播了？我就不知道啊。哎呦，一看就入迷了，真的入。我是从哪儿看的呢？我是前边啊没看着，我就是从黄蓉出场看的，就是小叫花子一出场。 那是最经典的段落、 哎，就是说这个、对，遇到郭靖了吗？然后这个，哎，我就觉得其实那个小小的萌芽，就是那他们那很纯的那个感情的故事，就特别打动我。后来我再回去读原著小说，哎，我就是觉得啊，其实两个人的这个翁美玲和这个谁啊， 黄 日华的表演真的特别像，就是那个形象很符合原著的那种气质啊。后来我记下了一段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黄蓉在临死之前啊，就是他对郭靖交代嘛，靖哥哥，我死以后有3准3不准，你是否记得啊？他说我准你娶华筝，不许你娶别的女人，因为华筝是真心对你，你若是娶了别的女人，我怕她会骗你，我准你为我立一个坟来祭拜我，但是不准你带华筝一起来祭拜我，因为我始终还是个小气鬼。这太有这个性格了，对不对？ 太是人了。 对，就是既有大义，又有性，又有个性，还有情感，是吧？最后他说，我死后我准你为我伤心一段时间，但不准意志消沉。 我能不能稍微的给你拨乱反正一下 啊？ 你刚才说他死之前，其实就是黄蓉一直到这个金庸小说就是这样，黄蓉一直在不管是射雕啊、神雕啊，黄蓉这个形象，他就是他古灵精怪嘛，他其实是在干嘛？他自己啊几次遇险之后 哦， 就是有可能会就中毒身亡啊，对吧？在这个时候，他给郭靖留下点，哎，这样的就是，这叫什么呢？这还是在继续在斗啊， 对对对， 在斗嘴的这种遗言， 这不是说要死，就是遇难， 没错， 遇险 的时候， 遇险的时候，对对，应该这么说，对对。 所以对那个年代人物的记忆，那今天我们回顾这个金庸人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面貌， 嗯 啊，这样啊，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射雕英雄传》，这是对我产生极大影响的。刚才有人问我啊，司仪说你看过83版电视剧多大了？5岁到9岁吗？还真是，您说的这个年龄段刚刚好是我看到《射雕英雄传》电视剧播出的，在电视台播出的那个时候， 哎， 大概是我在2、3年级， 嗯， 差不多就是8、9岁的时候， 嗯， 哎，那刚才说的这一段呢，我们一会儿还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影视化的片段，那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哎，你觉得谁啊最像你脑海当中那个金庸人物？比如说啊，谁是标准的令狐冲？哎，哪一版的杨过和小龙女最好？您心目中哪一个人是最接近金庸原著的？什么乔峰、乔帮主？ 哎，好，也就是说我们心目中金庸先生的影视记忆吧？啊，可以这样来定义啊。 那刚才说到这里呢，也有一点这个小小的这个私房货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呦， 哎，刚才说这个金庸先生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一直提到的是后来改编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多次拍的《射雕》啊、《神雕》啊，对吧？其实一开始在早年的邵氏出品的一批电影当中啊， 嗯， 我们看到很多名字都是《射雕英雄传》拍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然后那个什么《神雕》啊、什么《天龙八部》，有一些啊不一样，它名字你听不是金庸的小说改编的。但事实上它又是改编自金庸小说， 哦， 就是电影的名字，你比如说我说一个啊， 嗯， 叫《帮规》，徐小明1982年导演的作品，会天赐、陈观泰和古风作品，这是谁？这是改编自哪一部作品呢？ 嗯，天 龙八部。 不 哎，我说出来了，一会儿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啊这样的小惊喜给大家。 好，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留言给我们。 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第二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倒计时喽！ 本届狂欢节放出99条锦鲤名额，可不加价同时享受 全房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标配智能卫浴， 价值万余元电器礼包，包括50寸液晶电视、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延吉灶具， 价值3-7万元整装直降超值礼遇， 更免去万元设计费。抢订热线400-666-8866，名额仅有99个。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66-8866。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双十一怎么越花越省钱？ 来全包圆呗，这家具升级的进口白橡木头等舱功能沙发。 双十一怎么越买越开心？ 来全包圆呗，这大礼送的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 双十一怎么淘货没遗憾？ 来全包圆呗，这产品全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全都含了。 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装饰，双十一特惠名额只有99个啊！ 打400-606-8866开抢啦！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最优质的节目资源，最酷炫的营销策略，最专业的策划团队。11月2日，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8位主持大咖倾力演绎广播魅力，6大特色推介板块，让你一睹广播新形态，玩转广播新营销。11月2日下午1点半，一直播北京广播网同步视频直播，敬请期待。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西二环天宁四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是持续车多，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也是持续车多的一个路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武林出击。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四点有戏。我们今天是用声音来还原脑海当中那些金庸人物。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对，今天缅怀的人很多。我们在平台上看到很多人都对刚才的一些影像、声音的记忆非常清晰。大雷说，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单老和金庸都是学生时代心中的武林盟主啊。 哎，对， 缅怀啊。他说这两位真正的武林盟主啊，这个各大高手都应该是他们的门徒啊。 嗯， 改编的影视作品，他认为比较欣赏的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 嚯， 对，这个真是，那又是我另外一段青春记忆啊。然后他说喜欢马景涛老师那个撕心裂肺的表演，还有就是李立群老师演的朱元璋， 哎，确实 入木三分。 嗯。 再有就是陈小春版的《鹿鼎记》，喜欢里面小宝的内心表现。那说到刚才这个《鹿鼎记》，这个各个版本不同啊，很多人确实是各有偏爱。 嗯，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我今天要给这个赵亮讲一个那个 梁朝伟曾经的这个韦小宝。 哦， 而且我说的是电影版啊， 对对对， 电影版。 哦，电影。 我说的是电影版，啊，你可能没有什么记忆了。 哦， 有没有人还记得梁朝伟演过一个叫韦小宝什么什么什么闯情关？ 嗯， 啊，是93还是什么什么闯情关？ 嗯， 是他穿越，韦小宝穿越到现代了。 哦， 然后要保护谁谁谁，当时这个非常清晰的一段记忆，就是每一个人他演绎到这些人物的时候，特别像韦小宝这样的人哈， 嗯， 你知道他这个人物是那样的，看起来是泼皮无赖， 嗯， 是吧？但是他是最有人性的， 对对， 所以这种人物的复杂性在每一个演员身上，他各有偏重，他的那个色彩就会不同，他散发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各自的那个特别出彩的那些光泽。 嗯， 所以如果大家我觉得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这个了啊。 好， 因为刚才说了半天这个韦小宝是谁最像呢，你也提到金庸先生还是挺喜欢 周星驰 这段韦小宝。 对对对对对， 嗯，周星驰韦小宝呢里面有一段表演被后来很多人模仿嘛。 哎， 这个跟你还是有关系的啊。 啊， 就是韦小宝说书那段。 哦，哎， 虽然他说的书， 对对对对， 此书非彼书。 哎，是，哎， 来听一听韦小宝，这是在《鹿鼎记》那个电影版当中非常精彩的一段。 各位观众，谢谢各位客座的尊敬，让你们直来听我说书，真是太给面子了。今天要说的人物就是天地会的总舵主陈近南。有所谓，平生不见陈近南，变成英雄也枉然。他身高8尺，腰围也是8尺。 哇，那岂不是四方的？ 四方就四方，真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八角形的都有。我告诉你，他武功的名堂呢，称之为九天十地菩萨摇头泡泡，霹雳金光雷电掌。一掌打出，方圆百里之内，不论人畜虾蟹跳蚤，全部都化成了飞灰了。不过这个人心中不定，飘忽无踪。但是我在机缘巧合之下就曾经见过他半面。 哎，要么就见过，要么就没见过，哪有只会见半面的？ 因为他就是遮了半边面嘛，傻瓜。你没听过牛抱琵琶半遮面吗？你真没读过书啊，笨猪。 啊， 虽然我只跟他见过半面，但是一见倾心，稀里哗啦我就斩鸡头烧黄纸，跟他结拜为兄弟。哎，你闭嘴！ 听到的是韦小宝，这是《鹿鼎记》里面周星驰绝佳的一段表演。 嗯，这个形象啊，跟那个文字一匹配，再加上这个配音是吧，油腔滑调的， 对对对对对对， 太温和了啊！ 对， 它形成了一种，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合力的这个效果。 是 啊， 是是是。所以你看到这个金庸人物啊，在影视化当中，真的每一个人他表现的侧重点不同以后，他就会出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刚才潘小片的也回应我们那个刚才我那段回忆了，韦小宝千里闯清关， 嗯， 梁朝伟和张卫健。 哎，我真没看过，但咱回去看看啊， 挺好玩的 啊， 我还是录像厅看的呢。 啊，是吗？ 哎呦，太久远的记忆了。 哎， ZZH1970 说，经典人物黄日华、翁美玲的郭靖和黄蓉， 哎， 胡军的乔峰、古天乐、李若彤的神雕侠侣、许冠杰的笑傲江湖， 嗯， 那说到这个，你刚才提到胡军的乔峰，难道就没有人说黄日华的乔峰吗？ 有，旭志马上就说了，我觉得这就是黄日华就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嗯，是吧？ 既是郭靖， 既是郭靖又是乔峰，而且这两个人物你完全在脑海当中不会混淆的。 对， 演技，啊， 绝对是， 绝对是演技， 是 啊， 嗯， 这个你都没法说他靠什么，是吧？那么长的这个电视剧，他整体塑造的感觉呢，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物， 是 吧？旭志说，黄日华的乔峰，古天乐的杨过，李若彤的小龙女，必须经典， 嗯， 啊！扎老一路走好，嗯。 既然提到李若彤的小龙女了，还记得前不久咱们说到古天乐那期专辑的时候， 嗯， 曾经提到过《神雕侠侣》当中，古天乐和李若彤真的是就是已经无法超越的， 嗯， 金庸的《神雕侠侣》的人物形象。来，我们回顾一下当时这两人，哎呀，这是多年之后再见的场景 哦， 特别感人。 果儿，你的手呢？ 我的手被人砍断了。 是谁？谁砍断果儿的手？ 这件事等会儿再说吧，让过儿先给你运功疗伤。来， 不行，你先告诉姑姑，到底是谁这么狠心？ 是郭芙砍断我的手的。 郭姑娘，郭姑娘， 喜欢你的吗？ 今儿在过儿心目中，只有姑姑你一个。只要我能够和姑姑在一起，有左手和没有左手有什么分别呢？我有一只手一样可以抱着姑姑你。 来自古天乐和李若彤的《神雕侠侣》，我说没法超越，各位同意吧？嗯，确实啊，后来再拍大家觉得看着不是滋味了啊。龙跟我们说他最早看的是《雪山飞狐》，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已经听过那个歌，听了很多遍了，所以我们就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了。哎，追梦人嘛， 嗯 啊，那确实经典。 对，《雪山飞狐》我看的时候还完全不谙世事啊。 哎呦，那是我初中的时候。 对对，这个当时只是有一些片段的记忆，或者说一些影像模模糊糊的记忆啊，光有那个世界观的那个概念，就是一片白啊。 对。那刚才说到这些金庸笔下的人物影视化的形象，究竟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继续啊，各抒己见，好吧？说到刚才的几个人物，其实有一些人物没有提，但是朋友们帮我们提起来了。刚才有人说是特别喜欢许冠杰的令狐冲，是吧？ 哦， 但是其实许冠杰令狐冲和李连杰令狐冲呢，在这两者的选择上始终是有争论啊，就是很多人是觉得。就是李连杰，就是有人觉得许冠杰， 许冠杰是 神态， 对， 或者他那个内在更像。 其实这个我觉得啊，首先两个人这个年代是有差异的啊。如果我要不做节目呢，我根本就不知道许冠杰演过啊。再一回去看许冠杰的《令狐冲》，我觉得他对比起李连杰来讲，他好像更倾向于书中的那种感觉，而李连杰呢是更有自己的风格。 哎呀，我还是 啊， 就对李连杰的这个就是 更有感 想，潇洒风流倜傥 啊。 其实当然，许冠杰有他自己的那个那一面哈，他的那面展现的时候是不同的侧面。但是李连杰呢，这个呢，我就觉得从功夫的角度，从他身手的角度，确确实实还是可圈可点。这样吧，今天就不依你了啊，依我来听一听当时《笑傲江湖》，这应该是1992年版李连杰遇到东方不败的那一段。 葵花在手，江山我有。 喂，我的酒啊，这算什么意思？把我的二锅头喂湖里的鱼？ 烈春香薰，四品皆全呐、好酒。 美酒也要品者高，大家都是酒道中人。我叫令狐冲，姑娘，你闺阁芳名，方便告诉我吗？姑娘，你是不是有不便之处啊？那干脆我送你一个代号吧， 叫 姑娘。你也捉鱼啊？姑娘，再说两句嘛。 你这后辈信口雌黄，你闯入我发功范围，上来跟我解释，我可以赐你。 这位高手内力极深，会千里传音的举止科属，到底是敌是友你知不知道啊？那家伙是说我的，你不会受牵连的。等我回来再替你取个代号。前辈，我跟上来了，我不会千里传音，你听不听得见我说话呀？听不听得见啊？一二三。 这跟体检的时候测那个听力似的，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这一段为什么唯美？可以这样讲啊，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种什么样的张力呢？人间至纯，就这个时候的令狐冲这个角色啊，他是毫无芥蒂的，对吧？又遇上那么复杂的一个人，是吧？ 仿佛就是小道士刚出山， 哎， 看见浮华世界，突然出现了一抹亮丽的红色。 哎，南福尔摩斯说，《笑傲江湖》啊，我只看过李亚鹏版的，我是不是太小了呢？ 刚才有人在对比， 这个 你可以参考一下对比版本。 大雷说啊，黄日华版的郭靖与李亚鹏版的郭靖啊， 完，他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哎， 拍小片的刚才给我们一个这个提示，我刚才还忘了啊。他说电视剧记忆很少了，记忆最深的三个，你看说三个就没说这个啊，因为三个呢，他指的是许冠文和吕颂贤的令狐冲。啊，吕颂贤的令狐冲啊，他说每次一听到金老的名字，这个脑子里必定是沧海一声笑的旋律。 哎，确实。 第二个他提到的是什么呢？李连杰的张无忌 啊，张无忌，哎，这个形象也非常的。 你看平时咱们说到张无忌的时候，如果是看电视剧版或者对电视剧特别熟悉的朋友，他不会想到李连杰，但是一定是对电影，对某一部电影，特别有感情的人， 就是那个魔教教主。 魔教教主 啊， 这个魔教教主这一段啊，我们今天选取的可不是就是李连杰出场那段。你不要说李连杰的名字在魔教教主当中是一个就是非常了得的存在，你看看周围的人的名字，你看魔教教主里面所有的演员。哎呀，我都想出群演了啊！就是所有的那些演员都是赫赫有名，那当时真是群星云集啊！这一段其实李连杰当时不应该说，这个张无忌还小，还在呵护之中。 对， 当时他的父母还健在，为了保护他，我们知道张三丰和玄冥二老有一场恶战啊！来听一听玄冥二老出场， 用武当和明教吓唬我。就算是那个100岁的老头张三丰来了，我都不怕呢。 真不怕吗？ 师父， 师父， 贫道张三丰恳请两位放了我的小徒孙。见面不如闻名、威震天下的张三丰，不过是个貌不惊人的胖子。不错不错，贫道的名气不过是江湖上的朋友吹捧出来的，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胖子，如果你害怕我们的玄冥神掌，快叫你徒弟说出谢逊的下落。 是啊是啊，崔山，你就说出来嘛。 师父，谢逊是弟子的结拜义兄，如果出卖他，弟子就是不忠不义。 说得对说得对，行走江湖怎么可以不忠不义啊，那怎么混，对吧？两位给点面子吧。 老家伙，怕死的滚到一边去，不然100岁就是你的寿终之日。深呼吸也没用了。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我今天100岁原来想不打架不讲脏话，你他妈王八蛋非他妈逼我破戒，我他妈的不打你他妈这王八蛋。 师弟， 你打我徒孙试试，你打他一拳我就打他100掌。 相公，原来你师父的脾气也蛮大的。 师父都100岁了还是性如烈火。 这个脾气大的师父是谁啊？洪金宝。 洪金宝啊， 他后面的张翠山是谁啊？吴镇宇。 哎， 夫人谁？张敏。 这个首先张敏在当中一人是两角， 哎， 非常非常的惊艳啊。 对， 再有就是你就别说主角了，就是一众配角啊，不光是名气大，而且我觉得就是 演技派 各自都特别合适他们那个 是 那个 定位特别好 人物是吧。那假少林僧人大家记得是谁吗？ 就有一个形象特别特别熟悉是谁来着？ 刘大刚啊。 哎呦喂， 就是后来的沙僧。 哎呀呀， 然后我再提一个啊，刚才你说李立群演那个朱元璋是吧，演得特好，这里边朱元璋大家记得吗？那位演员，姬麒麟。 对对对对对对， 这先生啊，他这朱元璋演得非常好， 特别好，就是那个心机， 哎， 深藏不露。 对对对， 在试探， 哎，然后你还能看出来一点点， 是吧？ 又跟张无忌的那种凛然正气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是 啊， 是 非常符合人物的个性。所以说这部电影虽然很多人说，跟这个原著吧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是不一样，但是它确实拍出了自己的味道啊，好看。 其实说到这里呢，太多太多的影像记忆应该去回顾，时间真的是非常的仓促。其实我觉得金庸先生虽然说刚才那个我们的嘉宾也提到说很多人有心理准备的，因为身体长期不好是吧，但是毕竟是就这么仓促的离开了，这个留下后面的这一块宝藏如何来再继续保护，继续让大家更好的去分享，我觉得影视化应该还是武侠作品在今天能够受到这么大认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那么如何在影视化方面做到更好，或者说我们不去伤害更多的当年的武侠迷、金庸迷，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一版最新版的，是吧？这个武侠、金庸武侠的这个改编，包括去年也有《射雕英雄传》出来，是吧？ 是。 能否能跟今天的这样一个 百花齐放，同时也是鱼龙混杂的。我们说这是类似武侠的这种作品来进行一个比较，或者说还能够让我们当年的那份情感能够出来，还能够让武侠精神啊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 嗯， 我觉得这个是留给今人创作的一个课题吧。 我们期待清流，好吧？ 好。 刚才很多人都提到说潘迎紫的小龙女的形象， 哎呀， 又更早了。 邱淑贞的小昭啊，哎呀呀呀呀，太美了！ 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用声音还原光影中金庸人物的这期节目《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